Three-Day Discourse, Day 2. 三日课程的第二天结束了。三日课程很短，却非常的严谨。你们切实做了一整天的关系法，然后又切实做了一天的内观法。这是很好的。明天你们也要好好利用剩下的时间和这个机会。这可以让你们温习自己的关系法和内观法的演练，也会让你温习你对关系法和内观法理论的理解。你以关系法开始练习，就是说你练习培养自己对自然呼吸的觉知，对简单的呼吸和纯粹的呼吸的觉知。有时候如果你发现自己很难去感觉到自然的呼吸，像是呼吸太轻太细微，那么可以将呼吸稍稍的加重，刻意而有意识的去呼吸。不过最后你还是要培养出对自然呼吸的觉知，不管它是多么的轻多么的细微。身为救生，你们一定很清楚为什么要以自然的呼吸来练习，为什么光只以呼吸来练习。其中不掺杂任何的念诵、观想或是想象。念诵一个名号或是一个咒语，固然可以帮助你专注，而想象或观想一个你极为信仰的人的形象，当然也会让你的心专注，可是这样就会让你走上岔路。以纯然的呼吸来用功，你就开始训练自己的心去观察自然的实相，而非人为的实相。这个自然的实相是关乎你自我的实相，你的身体架构、心理架构和身心两者的合合体。呼吸和身心两者都有密切的关联。如果你们曾经以念诵来练习，你们的心可能变得专注，可是这样你就会失去了你从感受开始体验到的身心的细微实相。同样的，如果你们曾经以观想或想象来练习，你们的心会很容易变得专注，可是这样你也会失去从感受体验到的身心细微的实相。因此你们光只观察呼吸，仅仅是呼吸，自然的呼吸，正常的呼吸，这样就可以让你们在感受的层面上去体会更加细微的实相。今天你们开始以全身的感受来用功，身为旧学员，你们已经了解为什么要以身上的这些感受来用功。身体的感受与生理架构和心理架构都紧紧地牵扯在一起。感受虽然是在身体上的，但要用心去感知。因此，在观察感受的时候，你们也就是在观察身体和心理的实相。另外，从身体感受的层次上去练习内观法，你们就开始在心理的最深层面上用功。救生们都很清楚，在体验的层次里面，心理的最深层一直都和身体的感受保持着接触。从白天到黑夜，在睡梦中或是清醒时，心都和身体的感受一直有联系。不但如此，心还变成了自己习性模式的奴隶，对这些身体的感受盲目起反应。如果感受到愉悦，心就会盲目的去贪爱和渴求；如果感受不愉悦，心就会盲目的产生嗔怒和怨恨。这就是心在最深的层次中所具有的习性模式。所有其他的不尽杂染都是这两种反应的结果，贪爱嗔恨，贪爱嗔恨 Rupa Dosa Rupa Dosa 或是 Raga Dvesa Raga Dvesa。 你们一旦改变了心在最深层面的这种习性模式， 你就改变了整个心理的结构。这是因为整个心理结构都受到心的最深层的影响，这就是根源，影响整个心的结构的根源。禅修的技巧有很多，不但有练习心的专注的方法，也有能净化心灵的方法，但几乎全都只是在心的表层上做功夫，在西方的心理学术语中叫做意识的心，佛陀则称之为 Buddha 的心，也就是心的表层很小部分的心。要使你的表层的心净化，你可以将浮生上来的不净杂染给压下去，或是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让自己的心念平静下来，或者是给你的心一些暗示，来使表层的心变得平静、安详而且纯净。然而，在更深沉的心中，什么都没有改变，心还是继续维持习性的盲目反应，贪爱又嗔恨，贪爱又嗔恨。当然，在心的表层，也就是意识层面的心，能够得到净化是很好的，也可以有些好处。好一段时间里，心的表层看来也的确变得很健康，免于负面情绪的影响，不会激动，也可以很平静、安详、安静，而且平和。可是你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在心的深层里面，不净的贪爱和嗔恨还是在不断的起作用。过了一段时间，这些不净的杂染又会开始浮起来，然后主宰了心的表层。心的根源还是一片污染，除非这些根源变得很健康，否则整个心理的结构都再也不能恢复到健康了。觉悟的圣者发觉到这个有关整个生理结构的真理，有关整个心理结构的真理，他发现了痛苦的根本缘由。只要有人还不懂得这个道理，没有领悟，没有体验到这个痛苦的根本缘由，他们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去清除这个源头，而且也不能真正的从任何的痛苦中得到解脱。这都是来自于无明 avijja， 使得人们持续贪爱和嗔恨，持续在心的最深层产生各种习性的反应。一位完全的正道者发现了这个真理 avijja bhajjaya sankara， avijja bhajjaya sankara， 无明原形，无明原形。你产生了习性反应，因为你是这么的无明。在心的最深层发生的种种过程，让你继续的无明下去，这样你就是在制造自己的不净的痛苦，这就是痛苦。你对于贪爱和嗔恨的习性反应就是痛苦，这就是痛苦的根源。如果你停止反应，你就会脱离痛苦。如果你在心的那个层面停止反应，你就摆脱了习性的模式。你改变了习性模式，不再有无明，你是警觉的、专注的，你是清醒的，在心的最深处很清醒，你因此不再造作习性的反应。当没有无明时，就不会有习性反应。在色身的范围内探索痛苦，你就会很清楚，每当自己产生了对于贪爱和嗔恨的习性反应时，你就是在对感受其习性反应。你感觉到身体上的感受，然后这种感受就变成了造就贪爱和嗔恨这些习性反应的原因。 Vedana Bhajjaya Tanha， 受缘爱。 Vedana Bhajjaya Tanha， 受缘爱。对于内观修行者来说，这是再清楚不过的道理了。这表示要借着练习这个技巧去探索真理，不只是在心的表层，而是在心的最深层，就只是实相。借着观察实相，你们会达到体验全身感受的境界，愉悦的、不愉悦的， 或是中心的感受，然后你开始了解到心是如何的在对感受起反应。只要它继续起反应，痛苦就会繁衍，痛苦就会繁衍。每一个对这些感受所起的反应，就是贪爱或嗔恨的反应，都只是痛苦，痛苦，痛苦。别因为佛陀这么说而接受，别因为你的老师这么说而接受，别因为某部经典这么说，或某个传承这么说，或某个教派这么说而接受。你要体验了，经验了才接受。你就会知道，每当你体验到不愉悦的感受时，你的心就会升起嗔恨厌恶，嗔恨厌恶的习性反应。你会知道，每当你体验到愉悦的感受，一股微细的顺畅波动时，你的心就会升起贪爱执着，贪爱执着的习性反应。每当你在体验的层面上经历实相时，这个习性反应的模式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这并不是信仰，也不是教条，更不是宗派的哲学，而是你正在体验的实相。内观的技巧可以让你经验到全身的感受，愉悦的、不愉悦的，或是中性的，然后你体验到心对这些感受起反应的倾向。每一次你对感受起反应时，你就产生紧张，你就开始打心结，你会变得更加的痛苦，折磨就来了，折磨的根源就在此。深埋的折磨根源就这么的清楚了。要脱离痛苦的方式也很清楚了，就是别反应，就只是接受，感受就是感受，同时观察它的自然现象，它的特性。你会发现每一个感受都具有同样的性质，同样的特性。这个特性就是升起和灭去，升起和灭去。这就是你们正在体认，正在经验的。有个非常坚实、强烈和粗重的感受升起了，因为这感受是这么的坚实、强烈和粗重，它好像停留了好一阵子，不过迟早总是要灭去的。它灭去了，并没有永远停留下来。不管感受如何的不舒服，它都不会永远停留在那里。不管多么的坚实、强烈和粗重，感受都不会永远停留不变，它总是会灭去的。所以它升起，停留一阵子，最后就会灭去。你们也会经验到非常细微的感受，非常非常细微的震动、波动、波动，然后你会注意到每一道波动都具有相同的特性，升起、灭去、升起、灭去。这就是为什么它是波动，它升起了又灭去了，升起了又灭去了，非常的快速，频率非常的高，速度非常的快，升起灭去，升起灭去，特性都是一样的。不管感受是粗重的还是细微的，不愉悦的还是很愉悦的，都没有分别，它们的特性都是一样的，升起灭去，升起灭去。由于无明，你又再度的让自己的对感受产生了认同。我正在感觉到感受，这就是我的感受，我在感觉这个不愉悦的感受。由于这是个不愉悦的感受，我的身体在酸，在痛，我的。因为这样，你受到无明的影响，开始起反应， avijja， 无明。无明，只要有无明，就会有sankhara，行，习性反应。avijja paccaya sankhara，无明原形。avijja paccaya sankhara，无明原形。只要你们继续的练习内观，这个疯狂的我的，就一定会离开。只要你继续在这条路上往前走，而且走得很正确，你就会发现你的自我开始消融，这个假我、幻想的自我、我的就会消融。只要你持续的探索有关整个生理结构的实相， 只要你持续的探索有关整个心理结构的实相，你就会发现里面不断的在变化，它不断的流动和变动，你根本就无法去控制。一团团的次原子微粒升起灭去，升起灭去，细微的波动升起又灭去，升起又灭去，极细微的泡泡升起灭去，升起又灭去，并没有什么我，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核心可以用来叫做是我，而且可称之不会改变的。一切事物都在一个大熔炉中，并没有不变的最终的品相，万事万物都不断的在变动，不断的在变动。在经验的层次上，你了解到并没有我的存在，为了世俗的方便，你还是要用到我、我的、你、你的、他、他的等等这样的字眼来与人家对应。然而在实际的层面上，在终极的层面上，并没有什么我存在，也没有什么我的。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算是我的，那么你一定可以控制它，也可以拥有它，然而你却办不到。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你没有办法控制它们，你也阻止不了它们。它们升起又灭去，你不想要它们灭去，想要它们永远不变，它们可不会永远不变，你对这个一点也没有办法控制。那么什么又是我的呢？没有我，没有我的，这变得了然清楚的了。当这个我的无明和这个我的的无明消融时，你对贪爱和嗔恨而升起的习性反应也就开始消融。当你脱离自己的习性反应，你也从自己的痛苦中解脱了，你开始领悟到痛苦的实相。在色身的架构内总是躁动不安，这是因为你总是在反应，有躁动就有烦恼，就有痛苦。你现在正在领悟这一点，同时也了解到你的反应是因为出自无明，这个反应可能出于贪爱或出于嗔恨，因为你是这般的无明，使得你不知道自己所作所为，你不知道无明对你有多伤害，你起反应因为你是这般的无明，你不知道这整个现象是毫无实质的。整个身体的结构，整个心的结构，还有两者的结合，都是不断的在变化，并没有实体，没有实质。你们越练习就会越来越明白，没有实体，没有实质，只是不断的变化。对于这么瞬息无常生灭的东西产生贪爱，是一点意义也没有的。你们现在亲眼体证了它的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因此对于这么瞬息无常生灭的东西产生憎厌，也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它只是升起灭去，升起灭去罢了。在实际的层面上，而不在知识或是情感的层面上去培养你们的智慧时，你们就越来越能从自己的痛苦中解脱，你们正在往解脱的道路、进化的道路上前进，因为你正在打破自己的新的习性模式。在最深的层面上，你在打破新的习性模式。你们已经着手练习的不是一种典礼或是仪式，也不是宗教上的法会，这绝对不是为了要讨好什么天上看不见的力量，这是一种去了解自己实相的增精进，这是增精进去了解痛苦如何升起，产生痛苦的习性如何得以改变，痛苦的繁衍如何消除，和你怎样的真正的从痛苦中出离。为了这个目的，你们已经开始从身体的感受上用功了，你们可能已在知心的层面上了解到一样的理论了，你们可能已听过开示或是读过书了，然后在脑海中去理解、去思维、去推敲、去推论。哦，这一切看起来都很有逻辑，很合情合理啊。 但仅是这样只能在你的小部分的心上起到作用，而在大部分的心中，无明还是不断地在翻滚翻滚。因为你已经开始去感觉感受，在感受上用功，这表示你已经开始体验。当你去感觉感受，就是体验。这不是知识上的游戏，也不是一种信仰的游戏。你正在体验它，感受在哪里？你在感觉那些感受，愉悦的、不愉悦的、中性的。在那个层面上，你发现你现在了解你的心的习性模式，就是对贪嗔起反应，在无明中打滚。所以你的本业，你的智慧是 bhavana maya banya， 修所成慧。你在体验的层面上发展你的智慧，而内观就只是为了这个目的。否则你参加课程十天或三天甚至更长的课程就毫无意义。但因为你体验到实相，因为你在体验的层面上探索实相，然后你在新的习性模式上做改变，你在最深层面的新的习性模式上做改变。这所谓无意识的心，其实绝不是无意识的，它永远是有意识的，意识到身体的感受，但是它极其盲目，只会对这些身体的感受不断的反应，因此也不断的产生痛苦，不断的倍增痛苦。这就是你要开始脱离的，你观察感受，但你不对它们起反应，并不是说你修炼内观的所有的时间都会这样的有智慧，都不会对这些感受起反应，但是改变确实开始了。静坐一小时之中，至少会有几个刹那，你会觉知到感受而不对它们起反应。你觉知到感受而你不对它们起反应，你只是不断的了知，这是 anicca， 这是 anicca， 这是无常的。让我看看它会持续多久。现在它升起了，让我看看它会持续的多久。现在它消失了，它升起了，它消失了，它升起了，它消失了。当你在体验的层面上了知无常，有这些感受时，你有平等心。这些刹那对你就是美妙的刹那，这些是你真正破除你的心的习性模式的刹那。它可能只有几个刹那，没有关系，已经有了个开头。这些极短的刹那会变成几秒钟，会变成几分钟，全看你怎么样用功，有多努力在用功。你开始改变你的新的习性模式，你停止产生新的三卡了。新的旧有的习性模式是在身体有感受的时候就以贪或嗔来反应。 Vedana Bhajaya Danha， 受缘爱。只要你身体上有感受就以贪或嗔来反应， Danha， 爱，是你有贪跟嗔。现在最起码有几个片刻你在感觉感受而不起反应，以你的智慧般若，以你的修慧 bhavana maya般若，你了知了法则自然现象，法 tamma 无常 anicca， 无常 anicca， 无常 anicca， 然后这些以往导致你痛苦的感受现在就成了你脱离痛苦的工具了。你觉知到感受而不去起反应，你有平等心，平等心。每当你不对感受起反应时，而且你也了知他们的无常时，痛苦之轮就变成了法轮，解脱之轮了。这就是智慧般若，而感受 Vedana 就成了你培养智慧的工具了。这些天来感受都在产生无明，也因此使你起反应，以贪爱或是嗔恨起反应。现在就是这些感受产生了智慧，你也保持着平等心，有了智慧你也保持着平等心，因此就成为受缘智慧 Vedana Bhajaya Banya， 而不是 Vedana Bhajaya Danha， 受缘爱了。它已转成受缘智慧了，痛苦之轮已转成了解脱之轮，你已经在改变你的新的习性模式。当你停止产生习性反应 Sankara， 贪和嗔的山卡拉时，一些你以前在心的最深处所累积的深层的习性就会浮现到心的表层，依自然的法则它必定会浮现的。你在体验不愉悦的感受，旧习性使你在每当体验到不愉悦的感受时，你就以嗔恨来反应，以敌意来反应。现在你不再这样了，有不愉悦的感受，但你没反应。在你的心的深处，习性是要以嗔恨来反应不愉悦的感受的，因此你所积存的嗔恨旧业习山卡拉就被撼动了，有些就这样的浮了出来。因为你感觉到了不愉悦的感受，你就撼动了有些嗔恨的旧习性，它浮上了表面，而你仍旧保持着平等心，那么这个已浮出来的旧业习就会失去力量而减弱减弱，进而消失。另一个积存的深层的嗔恨业习冒出来了，而你仍旧保持着平等心，平等心它就又失去了力量，变得越来越弱越无力，然后消失。像这样一层一层积存的旧业习山卡拉会不断地浮上表面，也不断地消去。只要你对感受保持着平等心，它们就会不断地消去。这些业习因为跟感受有牵连，故它们会浮到表面上来。现在有了感受，而你不起反应，那么这些山卡拉业习习性反应就全然地失去了力量而消去了。自然的法则是这样的，你的旧业习使你不停地产生嗔恨嗔恨嗔恨，那就是说你不停地以嗔恨嗔恨嗔恨来充你的电瓶。现在你停止充电了，你不再以嗔恨来充电了。自然的法则是这样的，当你不再将电瓶充电时，它就会放电，每个你不充电的时刻就是它放电的时刻。那就是说深藏的旧嗔恨业习开始消去了，一层又一层的浮到表面然后灭去，一层又一层的浮到表面然后灭去。不论你清除了多少层，就意味着你解脱了多少痛苦，因为每个内在的嗔恨业习嗔恨习性反应就是痛苦。当你遇到了愉悦的感受时也是一样，旧习性老是以贪爱来起反应，而现在哪怕少许的片刻你都不以贪爱执着来起反应，那么贪爱和执着的旧业习就会浮上表面来。你正经验到愉悦的感受而不起反应，你有平等心，你知道感受是无常的无常的无常的，那么一层一层的旧业习就会浮上表面来而被剥除剥除剥除。有多少山卡拉被剥除，你就从痛苦中解脱了多少。内观修行者都清楚地知道，没人能解脱我，我得自我解脱，没人能解脱我，因此愚昧地相信依靠这个人那个人这个鬼神那个鬼神这种力量那种力量来解救我的愚蠢的想法就会去除，我必得自我解脱。你不会产生我执而心想我多么有力量，我能解脱我自己，不会这样的。你会很谦卑地了解你的责任，自我解脱就是我的责任，我应该对贪嗔起盲目反应的愚蠢习性负起责任。在我的心的深处，我每时每刻都是这个贪嗔习性模式的囚犯，没人能为他负责，没有外来的力量，没有看不见的力量。是哪个看不见的力量会有兴趣在宇宙间把人人搞得痛苦的呢？出于自己的无知，人们不停地纠缠在习性的模式中，而对愉悦的感受升起贪爱，对不愉悦的感受升起嗔恨。人们得去培养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理解，以便从这个习性模式中出离。我们自己知道自己的责任，我要为自己的解脱而努力，我要为拯救自己而努力。有人可以指出这条道路给我，有人走过了这条路，他只能给我指引，指出这条路给我。 没人能将我扛在肩上而把我送到解脱的目的地，没人有这种能耐，别人只能充满着爱和慈悲指示我这条路，我得自己走完这条路，得一步一步地走在这条路上。当然，内观的禅修者都能在实践的层面上了解，每当我们开始走在解脱之道上时，正法的力量就会开始来协助我们。这是自然的法则，非观魔术，非观奇迹。对内观的修行者来说，他很清楚地知道，每当我产生贪和嗔时，就是产生我的痛苦，我的束缚的时候。那么因我的贪爱和嗔恨而产生的波动，就会跟宇宙类同的波动对上频率，这样整个宇宙的这种波动就开始资助我的贪爱和嗔恨了，它们增强了我的贪爱和嗔恨的波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一直在贪爱和嗔恨的习性中滚个不停的原因。同样的，自然的法则就是如此，当我产生的是无贪无嗔的波动时，也就是说我产生平等心的波动，清净的波动时，我就和宇宙中过去和现在所有的圣贤们的平等心和清净的波动对上了频率。这种波动充斥在宇宙中，我们可以与这种清净的波动对上频率，而我们就从这些频率中得到支柱的力量，我们就能更加的认真的，更加顺利的用功。自然的法则是，当你开始自助时，你就会发现你开始得到来自各方各界的帮助，而如果你开始伤害你自己时，你就会发现方方面面都会来加害于你。自然的法则就是如此，这会变得极其明澈清楚。有了这样的了解，你就会体认到我责无旁贷，我要改变我的新的习性，这个习性就涉及到产生负面波动、不净的波动、繁衍我痛苦的波动、增长我束缚的波动。我一定要处理产生这种波动的习性，这是我责无旁贷的。平等的心快开始产生清净、无贪、无嗔的波动，我们就会处处得到协助。当你真正的维持片刻的平等心时，这些片刻就会开始增加、增加。这些稍许的片刻就会变成几秒、几分钟，或是几小时，像这样，新的旧习性就改变了。你必得要用功，每个内观的禅修者都知道，我得要用功，我必须懂得自然的法则、正法、普遍性的正法，正法统管全宇宙，有情或无情的全宇宙，正法不分别族群、性别、种姓、阶级和宗派，它是全然普遍通用的。在体验的层面上就变得更有信心了，我走上正确的途径了，我不和任何的组织性的宗教有瓜葛，我没有使自己从一个组织性的宗教转换到另一个组织性的宗教，这些组织性的宗教全都是束缚，它们都是真正解脱道上的进步的障碍，这点变得很清楚了。教派和正法是走不到一块的，正法是无限量的，教派则会束缚你、限制你，你不能往前进。一旦你走出了教派，你就会发现你已开始了解正法、普遍性的正法，那么你就能在正道上进步，而不会有任何的阻碍、任何的限制。为此你得要用功，只在理智的层次上了解，只在信仰和情感上接受是不够的，你要用功，而且很勤奋的用功。来参加三日课程只是协助你复习演练，只在协助你重温对自然法则的理解，但你的终生都得用功，精勤的用功，精勤的用功。无明的力量非常强大，他会日日夜夜想方设法来压制你，也会死劲地压制着你。你必得培养出你自己的力量，你自己的智慧、正法、觉悟力，别让这些无明的力量把你压倒了，你要打赢自己的仗。 这是终生的账。你整个心的结构仍旧还是无明的奴隶，仍旧受无明的力量奴隶着，你必得要把它带离无明，并且安住在智慧上。为此你得要用功，你得要用功，没人可替你用功，没人可解脱你，你必定要自我解脱。好好利用时间，好好利用设备，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利用这个美妙的正法，美妙的方法来解脱你自己，处理所有的束缚、镣铐、枷锁，享受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快乐。愿你们都享有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和谐。巴巴杜萨巴邦嘎朗，休息大约5分钟，然后我们再度开始。休息大约5分钟。